残缺的身体，白得像你的掌心，摸过我依然冷冰，一切有过的美丽，总会在没有鲜花的时机更美丽。执迷，是我还会想起，传说在哪里？长生要飞过灰烬，留下如烟的孤旅，轻得像我的叹息。一切有过的美丽，总会在没有鲜花的时机更美丽。就当做主题，在从前消失，那以后相信，是你太过执迷，是我还会想起。传说在哪在没有神话的世界。